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再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卡德罗斯喊道：救命啊！我要的是一位医生，不是一个教师。或许我所受的不是致命伤，或许我还不会死，或许他们还能救我的命。 你的伤势太致命了，要不是我给你滴了三滴药水，你现在早就死了，所以听着吧。 你这个长老多古怪，你非但不安慰垂死的人，反而要逼迫他绝望。 听着，伯爵继续说，当你出卖你朋友的时候，上帝并不立刻打击你，而只是给了你一个警告。你被贫穷所迫，你半生贪望富贵，而不以正正当当的手段去寻求。你已经借口生活所迫，想去犯罪。那时，上帝为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借我的手送给你一笔财产。在你，那也是非常可观的了，因为你从来不曾有过什么财产。但当你获得了那笔意想不到的、闻所未闻的意外之财的时候，你又觉得不够了，你想能再增加一倍，用什么办法呢？杀人。你成功了，那时上帝夺掉了你的财产，把你带到法庭上。 情愿杀那个犹太人的不是我，是个康托人。 是的，所以上帝，我不能说他执法无私，因为按理他应该把你处死，但上帝慈悲为怀，饶恕了你的性命。 把我送进苦工船里去做终生苦工，好慈悲。 你当时却以为那是慈悲呀，你这该死的混蛋。你那怯懦的心一想到死就发抖，听到宣判终身徒刑就高兴地狂跳起来，因为像苦工船上所有的奴隶一样，你说那扇门是通到苦工船上去的，不是通到坟墓里去的。而你说对了，因为那扇通到苦工船上去的门对你实在有利。一个英国人去访问土伦，他发誓要拯救两个受罪的人，而他的选择落到了你和你的同伴头上。你又得到了一笔财产，金钱和安宁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你本来命中注定了要终生过囚徒生活的，又可以过和常人一样的生活了。那是贱人呢，那是你有第三次触怒上帝。你那时的财产甚至比以前更多了，而你说我还不够。你第三次毫无理由、毫无原谅的又犯了罪，上帝厌倦了，他惩罚了你。卡德罗斯气息渐渐微弱了。 拿水给我喝，我 呀。 基督山给了他一杯水， 可是被你太多那个混蛋，他却可以逃掉。 我告诉你，谁都逃不了，被你太多也要受惩罚的。 那么你要受到惩罚，因为你没有尽到你教师的责任，你应该阻止被你太多不让他杀我。 我伯爵微笑着说，他那种微笑把那个垂死的人吓呆了。你的刀剑不是刚才折断在保护我胸膛的钢丝背心上吗？可是假如我发觉你低手下心自知悔悟，我或许还会阻止被你太多不让你被杀。但我发觉你依旧傲慢凶悍，所以我就让你落在上帝的手里。 我不相信有上帝。 卡德罗斯咆哮道， 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撒谎撒谎。 住口，伯爵说，你要把你血管里的最后一滴血都挤出来了。什么？现在处死你的正是上帝，而你竟然还不相信他吗？他要你做一次祷告，说一句话，掉一滴眼泪，上帝就可以宽恕你。难道你还不肯相信他吗？上帝本来可以是凶手的匕首，在一瞬间内结束了你的生命，但他却给了你这一刻钟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可以忏悔。所以想一想吧，贱人呐，忏悔吧。 不不，我不忏悔，天地间根本没有上帝，没有神，只有命运。 天地间有一位神，有一位上帝，其证据就是你躺在这儿绝望地否认着他，而我却站在你的面前富有快乐安全，并恳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虽竭力想不相信他，而你心里却依旧是相信他的。 但你是谁呢？那么 卡德罗斯用他那垂死的眼睛盯着伯爵问，仔细看看我。基督山说，他把灯光移进他的脸。 长老不杀你，长老。 伯爵脱掉那改变他面貌的假发，垂下他那漆黑的头发，使那苍白的面貌顿时美丽了许多。 要不是那一头黑发，我就要说你是那个英国人威马逊爵了。 我既不是不杀你长老，也不是威马逊爵。再想想看，想得更远一些，在你早年的记忆里搜索一下。伯爵的话里有一股魔力，使那可怜虫极衰弱的神智又再度恢复了过来。 不错，我想我过去见过你。 也认识你。 对，卡德洛斯，你见过我，一度跟我相识。 那么，你是谁呢？你既然认识我，怎么还能让我死呢？ 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救你了，你受的伤是致命的。假如还有可能救你的命，我就会认为这是上帝对你的另一次慈悲，我一定努力救你。我凭我父亲的坟墓起誓。 凭你父亲的坟墓起誓？ 卡德洛斯说，这时正是回光返照。他半撑起身子，想更清楚地看看那个发誓的人，因为他所发的誓是一切人都认为神圣不可亵渎的。 你到底是谁？ 伯爵已注意到离死不远了，他知道这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就走进那个垂死的人，脸上露出镇静而忧郁的神色。他弯下腰去，轻声说道： 我是。 他几乎是闭着嘴轻轻地吐出的一个字，声音是那么低，仿佛连伯爵自己也怕听见似的。卡德洛斯本来已经撑起身子跪着，伸出了一只胳膊，听到了那个名字后又把身子缩了回去。他攥紧拳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双手伸向天空，嚷道： 哦，上帝，我的上帝，原谅我，我刚才否认了您的，您是存在的，您确实是人类的在天之父，也是人间的审判官，我的上帝，我的主啊！我过去一直看不起您，宽恕我吧，我的上帝，接受我吧，我的主。 紧闭双目，发出最后一声呻吟和最后一个叹息，倒了下去。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他已经死了。伯爵神秘地说：“一个。”他的两只眼睛盯着尸体。这具尸体由于死得很惨，形状特别可怕。十分钟之后，医生和检察官都来了，一个由门房领着，另一个由阿里陪着。接待他们的是布沙尼长老，当时长老正在尸体旁边祷告呢。歹徒胆敢潜入伯爵府企图行窃这回事，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成了全巴黎的谈话中心。那个人在垂死的时候曾签署了一份自白书，宣称暗杀他的人是贝尼泰多。警察局曾下令严密搜查凶手。卡德洛斯的小刀、银显灯、钥匙串和衣服都保藏在档案库里，只有他的背心却找不到了。尸体则已用车运到尸体陈列所里待亲属领取。伯爵每逢人提及时都说这次意外事件是他在阿多尔别墅的时候发生的， 那天正巧有位布沙尼长老要求在他的家里过夜，在他的图书馆里查看几本珍贵的书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也只是从布沙尼长老那儿听来的。只有波杜西奥一听人提到贝尼泰多这个名字就脸色发白，但是谁都没有理由去注意他这种变化。威尔福因为曾应召为那件罪案作证，已接受了这件案子，并正以他处理一切罪案时同样的热忱在做着准备工作。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而最尽力的搜索也并未成功。由于邓格拉斯小姐和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的婚期日渐临近，那次行窃的企图以及窃贼被他的同伴所杀的事件几乎已被人遗忘了。婚期已确实宣布，而那青年人安德里也已在那位银行家的家里被视作未来的女婿。子爵曾写了几封信征求他父亲卡法尔康的老先生的意见，老先生卡法尔康的复信申述他非常赞成这门婚事，但同时却表示遗憾，因为他不能在那个时候离开巴马。他允许拿出那笔每年可以产出15万利尔的利息的本金，这300万本金他已同意委托给邓格拉斯去投资。有些人曾以那银行家邓格拉斯的近况警告那青年安德里，说他这位未来的岳父近来连遭损失，但安德里心地高贵，不以金钱为念，毫不理会这种种的暗示，并从不向男爵提及那些话。男爵邓格拉斯崇拜安德里卡法尔康的子爵，欧亲尼邓格拉斯小姐却并不如此。由于天生憎恶结婚，她忍受了安德里的追求以便摆脱了阿尔佩马瑟夫，但是当安德里步步进逼时，她又不免向安德里流露出一种显然的憎恶。邓格拉斯或许曾察觉到那种态度，但他认为这是他女儿的怪癖，假装不知道。波想要求延期的时间快要到了，阿尔佩马斯夫现在已经领悟到伯爵劝他息事宁人那个忠告的价值。谁都不曾留心到关于将军的那则消息，谁都不曾认出那个出卖亚尼纳城的法国军官就是贵族院里那个高贵的伯爵。可是阿尔佩却并不觉得他所受的侮辱已减轻，激怒他的那几行消息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侮辱。此外，伯想结束上次会谈时的态度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痛苦的记忆，所以他的头脑里依旧存着希望决斗的念头，并希望瞒住这次决斗的真正原因，甚至瞒过他的陪证人。波想自从阿尔佩去拜访他那天起，便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阿尔佩每次向人问及他，人家总是说他已经旅行去了，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他究竟到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有一天早晨，阿尔佩的贴身跟班唤醒他，通报波想来访。阿尔佩擦擦眼睛，吩咐仆人请他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稍候，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他发觉波想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看到他，波想就止步了。阁下，你不等我今天到府上去拜访，却先到我这儿来了，看来很不错呀。告诉我，究竟我应该和你握手？好，波想，承认你曾伤害我，但且保持我们的友谊吧。还是我只要你选择武器就够了呢？阿尔佩，波想带着一种使那青年人惊恐万状的忧郁神色说，让我们先坐下来谈谈吧。阁下，我倒宁愿在坐下来之前要求你的答复。阿尔佩，那新闻记者说， 客观环境使我难于做那个答复。我可以使你容易答复，方法是再重复一遍那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更正，马斯夫？当问题牵涉到法国贵族马斯夫中将伯爵这样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的时候，仅仅回答是或否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是照我的方法办，二倍。我这样想，金钱、时间和疲劳比起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厉害来是不算一回事的。大概如此这几个字还不够有力，只有事实才能判明是否应该和一个朋友做一场致命的决斗。假如我以一把剑的剑锋或一支手枪的子弹指向一个三年来曾与我交往亲密的人，我至少必须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必须要带着一颗无愧的心去与他相会。而当一个人必须用他自己的武器救自己生命的时候，是需要那种安静的良心的。阿尔佩马瑟夫不耐烦地说，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我刚从雅尼娜回来。从雅尼娜回来？是的，不可能的。这是我的护照，请检查一下上面的签署吧。日内瓦、米兰、威尼斯、迪利亚斯特、德尔维纳和雅尼娜。你能信任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和一个帝国的警察局吗？阿尔佩把他的眼光投到护照上，然后带着惊奇的神色抬起头来望着波翔。你到雅尼娜去过了？他说。阿尔佩，假如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像三四个月前来寻找满足而被我杀掉的那个英国人那样头脑简单的贵族，我便不会找这种麻烦了。但我认为对你应该给予这种重视。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一个星期回来，隔离检疫花了四天，在那儿逗留了48个小时，加起来正好3个星期。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而现在就在这儿了。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我有一双眼，我有一双眼，

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波想说，阿尔贝，假如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像三四个月前来寻求满足而被我杀掉的那个英国人那样头脑简单的贵族，我便不会找这种麻烦了。但我认为对你应该给予这种重视。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一个星期回来，隔离检疫花了四天，在那儿逗留了48个小时，加起来正巧3个星期。我昨天晚上回来，而现在就在这儿了。 多啰嗦，究竟你要花多久才能告诉我我最想知道的事情呢？ 因为说真话，阿尔贝， 你吞吞吐吐。 是的，我怕。 你怕承认你的记者欺骗了你啊？丢开你的骄傲吧，波想，承认了吧，波想，你的勇敢是不能被怀疑的。 哦，不是那么回事。波想吞吞吐吐地说，正巧相反。阿尔佩的脸色可怕地苍白起来，他竭力想说话，但话到他的嘴唇上便消失了。我的朋友，波想用最亲切的口吻说，我很高兴能向你道歉，但是，唉， 但是什么？ 那段消息是正确的，我的朋友。 什么？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夫人？ 是的。 那个麦城叛主的奸徒是？ 宽恕我，我的朋友，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阿尔佩狂怒地向波想冲过去，但是波想并不准备伸手抗拒，只是用一个温和的目光约束住了他。别忙，我的朋友，他一面说，一面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了一张文件来。啊，证据在这儿。阿尔佩打开那张文件，那是亚妮娜四个知名人士的一张证明书，证明夫难蒙泰格在阿里铁贝林手下服务的时候曾为200万钱财麦城投降。那四个名人的签名是经领事签订过的。阿尔佩脚不踉跄，四肢无力地倒入了一张椅子里。这是不能再怀疑的了，家庭的名誉全完了。在短时间哀伤的沉默以后，他的心快要炸了，他禁不住眼泪直流下来。波想怀着真诚的怜悯注视着那悲情激发的阿尔佩，他走进了阿尔佩的身边。他说，阿尔佩，你了解我了吧？是吗？我想亲眼看到一切，亲自判断一切，希望所得到的结果能有利于您的父亲，希望我能为他主持公道。但是相反的，事实证明，那个被阿里总督提拔到督军职位的夫难蒙泰格不是别人，而正是夫难马斯夫伯爵。于是想起你认我为友的光荣，我就赶快来见你了。阿尔佩依旧躺在椅子里，用双手遮住他的面孔，像是要阻止光线打到他的身上似的。波想继续说，我赶到你这儿来告诉你，阿尔佩，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一个父亲的过错是不能转嫁到他的孩子身上的。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中生长的，凡是经过这次革命时期的人，很少能不在他军人的制服或法官的长袍上 沾染到一些不名誉的污迹或血。现在我有了这些证据，而佩，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你的秘密，没有哪一个人再能逼我决斗，因为你的良心将谴责你，使你感到自己像是一个罪人。但你不能向我要求的，我却能给你。你愿意毁灭我独有的这些证据，这些证明书吗？你愿意这个可怕的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吗？相信我，我绝对不对别人讲。说吧，阿尔佩，我的朋友，你愿意吗？阿尔佩扑上去抱住波香的脖子。哼，高贵的心啊，他喊道。拿了吧，波香说，把那些文件递给了阿尔佩。阿尔佩用一只颤抖的手抓过来，把他们撕得粉碎。他浑身发抖，深恐逃走一小片将来再出现在他面前。他走到那只老是燃着准备点雪茄的蜡烛前面，把每一片碎纸都烧掉。亲爱的好朋友，他一面烧那些文件，一面轻轻地说，忘掉这一切，像忘掉一个伤心的梦吧。波香说，让它像那变黑的纸张上最后的火花那样消失，像那从沉默的纸灰上发出来的青烟那样幻灭吧。阿尔佩说，是的，是的，只让永恒的友谊存在吧。我向我的救主答应，那种友谊将勉励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保存下去，并使我永远记得，我的生命和名誉将处于你的恩赐。因为假如这件事被人知道，哦，波香啊，我就得毁灭我自己，或是不，我可怜的母亲，我不能让这个打击杀死她，我就得逃离我的祖国了。波香说，可怜的阿尔佩。但这种突兀和虚伪的欢乐不久就舍弃了那个青年人阿尔佩，接着来的是更大的忧伤。波香说，啊，你还担心什么呢，我的朋友？阿尔佩说，我的心碎了。听我说，波香，我的父亲白璧无瑕的声誉曾激发起我对他的尊敬、信任和自豪，现在顷刻间要我抛弃这些感情，我办不到啊。哦，波香，波香啊，我现在怎样接近我的父亲呢？我应该不接受他的拥抱，不让他吻我的额头，不与他握手吗？哦，我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了。哦，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呢。阿尔佩以模糊的泪眼凝视着他母亲的画像说，妈妈，假如您知道了这回事，您肯定将多么痛苦啊。波香拉住阿尔佩的双手说，来，勇敢一点，我的朋友。但你的报纸上的第一则新闻是怎么样来的呢？在这一切的后面，显然有着一个不可知的冤家，一个不可见的敌人。所以阿尔佩，你应该预作防备，你的脸上不要露出任何形迹，把你的悲哀包藏在心里，像云包藏雨和死一样。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只有当暴风雨爆发的时候才好让人知道。好，去吧，我的朋友，需要你的精力准备应付那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候吧。啊，阿尔佩惊恐地说，那么你以为这一切还不曾完结吗？不是，我以为，我的朋友， 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哦，对了，顺便问你一句， 什么？ 啊，你快要和邓格拉斯小姐结婚了吗？ 啊，你为什么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婚约的破裂或履行，是与我们此刻所注意的事情有关的。 啊，阿尔佩说，怎么会呢？ 他的额头涨红了。你以为邓格拉斯先生？我只问你的婚约是否还有效，请不要根据我的话设想出我话内所没有的意思，不要太看重我的话了。 阿尔佩说，不不，那个婚约已经破裂了。 波想说，哦，好。然后波想看到阿尔佩又快要陷入抑郁的状态中，便说，啊，我们出去吧，阿尔佩，乘着轻便马车或骑马到森林里去兜一圈，可以振作一下你的精神。我们回来再吃早餐，然后你去干你的事，我去干我的。阿尔佩说，同意。让我们步行吧，我想略微活动一下对我很有好处。两位朋友走到马路上，当走到马杜伦大道时，波想说，既然我们出来了，就去拜访基督山先生吧，他最能振奋人的精神，因为他从不追根问底，而据我的意见，那些不追根问底的人最能给人以安慰。 好，我欣然从命， 阿尔佩说，我爱他， 我们去拜访他吧。 基督山伯爵看见两个青年人一同来，便发出一声欢喜的喊叫， 哎呀， 他说，我希望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澄清，妥当了结了吧。 是的， 伯爵说，那种荒谬的报道已经平息了，要是再有那种消息，我就要第一个出来反对，所以啊，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他吧。伯爵答道，阿尔佩会告诉您，我也曾这样劝过他。瞧，我正在了结这件最讨厌的早晨工作。 阿尔佩说，那是什么？ 显然是在整理你的文件吧。不，我的文件，感谢上帝，我的文件全部整理得十分清楚了，因为我一张都没有，这是卡凡尔康的先生的。 波想问道，阿尔佩马斯夫说，是的，你不知道这是伯爵所介绍的一位青年吗？ 好，我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介绍任何人，当然更没有介绍卡凡尔康的先生。 而他， 阿尔佩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继续说， 哈，正要把我取而代之，与邓格拉斯小姐结婚了。那件事，我亲爱的波想，你大概能想象得到，使我非常伤心。 波想问道，什么？卡凡尔康的要与邓格拉斯小姐结婚？基督山伯爵说，当然了，你是从世界的尽头来的吗？您一个新闻记者，大名鼎鼎的人物，这是全巴黎的谈话资料了。 波想问，而您伯爵，是您促成的吗？ 我？好，快别那样说，新闻记者阁下，别散布那个消息，我促成的。哼，不，你不知道我的为人，正巧相反，我曾尽我的全力反对那件婚事。 波想说，哦，那我懂了，是为了我们的朋友阿尔佩。 阿尔佩说，为了我。 哦，不，真的，伯爵将为我主持公道，证明我一向在求他解除我的婚约，现在解决了，我很快乐。伯爵假装非他所干，哦，是要我不要感谢他。就算如此吧，我将像古人那样给一位不知名的神建立一个祭坛。 基督山说，听着，我跟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岳父和那青年人对我都十分投机，只是欧钦尼小姐，她对婚姻问题似乎毫无兴趣，她 看到我无意劝他放弃那宝贵的自由，才对我保持着一点情意。 哎，你不是说这件婚事快要举行了吗？ 好，是的，我说的话都不生效力。我并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据说他出身很好，很有钱，但在我看来，这都是传闻罢了。我曾几次三番把这一点告诉邓格拉斯先生，直到我自己都听厌了，但是他还是迷着那位卢卡人。我甚至通知他一种我认为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个青年人大概曾被他的保姆掉过包，或是被波西米亚人拐去过，或是被他的家庭教师丢失过，可究竟属于哪一类我也不十分知道。但我明确地知道，他的父亲曾有十年以上不曾见过他的面，他在那十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哦，那一切话都没有用，他们委托我写信给少校，要求证明文件，证明文件是在这儿了。我把这些文件送出去，但像比拉多一样，就此洗手不管了。 亚米勒小姐对你说了些什么话？我想问道。你抢走了他的学生。 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要到意大利去了。邓格拉斯夫人要求我写几封介绍信给意大利歌剧团，我写了几行字给凡尔剧院的董事，因为他曾受过我的恩。但怎么了，阿尔佩？你看来无精打采的，难道你实际上下意识地爱着欧奇尼小姐吗？ 阿尔佩带着一种忧郁的微笑说：好，我自己倒也不知道。 基督山伯爵继续说：但是您不像往常那样有精神，来，您有什么事说吧。 阿尔佩说：哎，我头疼。 基督山说：好，我亲爱的子爵，我有一种万事万灵的药方向您建议，每当我有任何烦恼的时候，试了这种药方无不成功。 是什么？ 改换环境。 真的？ 是的，我现在正巧非常烦恼，要离家去散散心，我们一同去好吗？ 波想说：伯爵，您烦恼为什么事啊？ 好，您把事情看得非常轻松，我倒很愿意看到在您府上也有一件诉讼案准备办理。 什么诉讼案？ 就是维尔福先生在准备的那一件，他要提出公诉，控告我那位可爱的刺客，显然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个匪徒。 波强说：不错，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回事。这个卡德罗斯是谁？ 看来是一个乡下人。维尔夫先生在马赛的时候曾听说过他，邓格拉斯先生也记得曾见过他，因此检察官阁下对这件事非常上进，警察总监也极感兴趣，这我当然非常感激。但由于那种关切，他们却把巴黎和巴黎附近所有的窃贼都押到我这儿来，要辨认其中有无杀害卡德罗斯的凶手。哦，天哪，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则不出三个月，法国的每一个窃贼和刺客都会把我家里的情形弄得了如指掌了。我已决定离开他们，逃避到世界某一个遥远的角落。我很高兴您能陪我一同去，子爵。 愿意之至。 那么就此决定了。 是的，但到哪儿去呢？ 好，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到那空气清新，到那每一种声音都使人心境平静，到那不论天性如何骄傲的人都必然会感到自己渺小的地方去。我喜欢那种虚怀若谷的情调，虽然我曾像奥古斯都那样被人称为宇宙的主宰。 但你究竟要到哪儿去呢？ 到海上去，子爵，到海上去。你知道我是一个水手，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便在老海神的怀抱和那美丽的安菲德利提的胸怀里抚慰长大的。 我曾在前者的绿色的袍子和后者的蔚蓝的衣衫上游戏。我爱海，把海当作一个情人，假如我长久不见到他，便会感到苦恼。 哦，我们去吧，伯爵， 到海上去。 是的， 您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接受了。 好吧，子爵，今天晚上我的潜艇里将有一辆用四匹一马拉的旅行马车，那辆车子很好，人可以在里面像躺在床上一样休息。 哦，伯爵先生，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四个人，您能陪我们去吗？哦，谢谢你，我刚从海上回来。 什么？您到海上去过了？ 是的，我刚刚到伯罗米群岛去巡游了一番。 阿尔佩说， 那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一起去吧。 啊，不，亲爱的阿尔佩马瑟夫，你知道我只有对不可能的事情才会拒绝。而且他低声说，我现在应该留在巴黎注意报纸，这是很重要的。 哦，你是一个好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 阿尔佩说， 是的，你说的对，注意着吧，注意着吧，波香， 设法发现究竟是哪一个敌人透露这个消息的。阿尔佩与波香分手了，他们握手时那紧紧的最后一握，表达了他们在外人面前不便用语言表达的意思。那新闻记者走后，基督山伯爵说，波香是一个可敬的人，是不是？阿尔佩， 是的，而且是一个真诚的朋友，我非常爱他。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虽然无所谓，但是我们究竟是到哪儿去呢？ 到诺曼底去，假如你愿意的话。 很有趣，我们完全隐居，没有社交，没有邻居吗？ 我们的伴侣将是供驰骋的马，供打猎的狗和一艘渔船， 正合我的希望。我去把我的意思通知家母，再回到您这儿来。 但是您能被允许到诺曼底去吗？ 我喜欢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的。 是的，我知道您可以单独出门，因为有一次我在意大利遇到您，但是这次是陪伴那神秘的基督山同去呀。 您忘了，伯爵，我常常告诉您，家母对您非常关切。 啊，弗朗索瓦一世说，女人是易变的。莎士比亚说，女人像是大海里的一个浪。前者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后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们二人都是应该知道女人的。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